更喜欢在人群中扮演自己，当他说到激动的时候，手就胜利的拳击手，五年前的自己从不看过去， 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九八二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天上云朵

夜的祭奠，和颜腼腆是出水的芙蓉面。风刀太短，怎挂得掉岁月的纠结？青山绵延是娇艳的美人间。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的眼里折射着你， 脚下的路，心中的

就老去吧，

给你，呜呼残阳。我问你要去向何方，你指着大海的方向。我问你要去向何方， 只能手永远灿烂，别落下。

一两天，把昼很长夜很短，夜晚有三年，知道吗？ 的形容，生之难以触及，玄之又玄，该不该静静地听飞鱼的声音，就让静默流转万事独行，该不该清风散发 Just good night. I feel so